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叫醉死梦回乱世中啊。咩都讲到个醉死啦，咁啊死唔死啊可以之后再讨论。不过醉咧就一定同酒有关系啦。咁啊为大家讲一个咁饮酒有关嘅话题咧，特登准备咗一个比较麻甩嘅组合嘅，就系我啦、嘉齐啦、小毛啦、Michael 啦，四个男人咧一齐咧就把酒言欢嘅。咁啊， 酒去边啊？ 就喺呢度 攞住酒杯底倾。 我用呢、這个即系 以茶代酒， 系我哋呢个穿实啊 Margaret 嘅讲法啦。我这不是一杯酒，咁啊，你估下自己系 嗰啲耶稣嚟嘅 变系啦，系这不是一杯酒，咁系咪酒啊？唔知啦啊，咁啊咁啊，要首先要解个题目嘅，咁啊醉死梦回乱世中咧，必须要讲咧就系我哋监制嘅遇不亲题嘅，咁佢已经喺出边饮紧白兰地噶啦，咁就好即系，但系佢又叫佢唔好行入嚟啦，咁啊制止住佢，咁先可以做到个节目嘅，咁啊。醉死梦回讲咩咧？即系对我嚟讲好简单啦，就系即系饮酒咧，或者系分醉呢样嘢本身就带有一种超越性，即系佢同可能系一种即系抽离喺平时正常嘅一个以纪律啊，即系规矩啊，正常嘅世界嘅一个状况。咁多多少少每一个人咧都需要一个咁样嘅状态。咁有啲人好需要嘅，需要好大量嘅分醉嘅时间。有啲人咧就啊久唔久都 OK。咁但系最尾嘅就系乱世，即系当。即係時局紛亂嘅時候咧，可能大家對呢種即係飲酒嘅訴求咧，就會熱切起嚟。係咪咁咧？咁我哋就今晚就傾下偈。 嗯，咁我哋不如講下酒嘅起源。 好啊， 開宗明義入咗個題先啦。難得監製親筆提咗個題出嚟，其實佢對我哋啲題咧已經有好耐。 好多意見， 意見甚多， 意見甚多，覺得唔得啊！ 佢行咗過嚟，我哋 今次，所以今次佢自己親自操刀，係啦，預筆係啦， 佢手癢啊，手癢一定要提。 即係酒就譬如話我哋，不過我講飲酒，我哋而家通常都會飲洋酒多，但係中國肯定係一個講造酒嚟講好早位嘅一個文明啊，即係以造酒嚟講。咁啊，關於中國酒嘅起源，一般我哋流傳有幾個講法啦。一個講法就係話軒元皇帝做噶啦，一個講法就係一個夷狄做噶啦，另一個講法就係話啲猿人做噶啦。猿人做嗰個就最遠古啦，即係話啲猿人時代咧，佢哋無意間發現啲即係腐爛咗嘅水果。咁跟住有啲爛咗嘅水果，咪會有啲稀溜溜嘅物體嘅，咁其實發曬酵嗰啲嘢啦。跟住佢飲咗之後覺得哇好正喎，但係呢個故事好有趣，嗰啲猿人飲完之後覺得好正，然後啲猿人自己喺度交流，咁酒就咁樣出現咗，咁所以就帶有好強嘅神話傳說成分。咁另一個就係夷狄嗰個就最正，我覺得即係如果以傳說嚟講，咁軒元皇帝。大家都知道我哋 咩都皇帝 啦，系乜嘢都系佢做噶啦，系嘛？咁所以好正常啦。但系我覺得夷狄造酒就好重要。夷狄系边个咧？就系、是、大禹，即系治水嗰位啊。阿禹佢嘅神下。咁话说阿禹治完水之后咧，做咗共主啦。咁个个人都奉佢做华夏正宗啦。咁佢就有一日咧，佢嘅神下夷狄咧就自己酿咗一程酒，就送咗俾佢。咁佢就好开心咁饮啦。饮咗之后咧醉咗三日，醒咗之后第一件事做嘅就系禁酒。佢话酒太正啦呢样嘢，佢话哇太美好啦，所以将来一定会有人因为咁而亡国噶，所以佢第一个禁令就系禁咗酒呢样嘢。咁果然啦，后来阿夏桀、阿商纣都系因酒而亡。 酒似玉林啊， 系啊，冇错。咁所以中国嘅酒咧，个起源咧固然带有一好强嘅神话嘅成分，但更重要嘅就系、是、当然我哋知道神话传说约定俗成之余，都系后世加盐加醋做出嚟噶啦。我哋已经睇到佢系点样睇酒呢样嘢，中国人。即係佢有一個制約喺度，佢覺得酒好似頭先阿卓然話齋，特別處於無論亂世自世，其實我諗人都會飲酒，因為佢追求嗰種點講， 超越啊， 超越係啦，超脱性同埋一種夢幻嘅感覺，係可以逃避現實嘅。咁但係呢一種咁嘅情況，如果持續嘅話咧，其實對於無論係政權咯，或者個人生活嘅秩序咧，都有好大影響。所以中國一個可能特別喺後來儒家定於一尊之後咧。就對於酒呢樣嘢咧，有個好強嘅制約喺度。 我都講一講即係西方嘅情況啦。即係譬如我以我所理解嘅，譬如早嘅即係希臘文明裏面有所謂麥石尼文明啦。咁即係公元前可能再數上係十世紀，公元前七世紀阿灣嗰段時間，即係有大家講翻咩白銀年代啊，即係嗰個時候。咁譬如喺希臘嗰啲島仔，譬如大家可能聽過巴羅斯啊，即係巴羅斯島上面都有一啲即係釀酒嘅痕跡啊，同埋啲酒器嘅發現嘅。咁即係。以大家即係當時嘅情況就認為，即係因為當地即係盛產嘅谷物裏面或者即係果實裏面咧，以葡萄為多，咁所以當時好多即係出現嘅情況都係啲葡萄酒啊為主嘅一啲嘅酒。咁嗰個即係酒嘅文化都同中國有啲唔同嘅，中國可能就係以即係谷物啊 即係一啲嘅 為主， 係啦。咁但係西方嘅酒可能就更加多係啲果實嘅為主嘅一啲嘅酒。咁可能都係同嗰個物料啊，有咩原產有關係啦。咁當然中國嗰個以即係大陸文明同埋希臘嘅海洋文明係有啲分別嘅。 係啊。 咁但係其實即係都有共通地方嘅，就係即係除咗即係飲料以外咧，或者除咗即係追求另一個平行時空以外咧，其實咧酒就算東西方都好咧，除咗用農作物係共通之外咧，都有機會係同宗教係有一定嘅關係啊！即係我知道，譬如西方都會同宗教祭祀啊，甚至乎喺即係東亞文明入邊都會同宗教有關啊。 所以頭先阿卓賢同埋阿小毛提到酒嗰個起源咧，咁有一樣嘢我覺得好好有意思嘅。是咩咧？就是如果我哋讲大禹嘅故事，大禹嘅故事咧，第一时间就谂起点样可以控制酒呢样嘢， 系 即系一个政治嘅考虑喺上边。咁但系同时间酒就系一个接近可能系游离状态，个灵魂出窍嘅一个境界嚟噶嘛。咁饮完酒就可能同祭祀好有关系，即系祭祀系国家或者系社会里边一个喺传统嘅时代咧，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元素嚟。Yeah.咁啊，即係既係要去進入一個可能係可以同神去交往嘅一個狀態，咁但係又要保持心理嘅清醒，咁以致到唔好搞亂個社會，或者係即係如果統治者飲醉酒，可能就搞亂個時局添。啊，咁啊，雖然有啲統治者唔醉都會搞亂， 嗰啲born to be 就係搞亂時局噶。 唔係，但係即係會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喺當中。咁我睇，譬如睇翻中觀中國古代嘅法律咧，其實又讓我覺得好一樣嘢好有趣嘅。有趣係咩呢？就係、是、法律裏面好少去禁止你醉酒，反而係對於酒嗰個收税嘅問題比較關注一啲。 同 意，即係係咪你讓完酒，或者係咪呢樣嘢係咪專賣嘅？即係政府控制你飲幾多酒，或者唔係控制飲幾多酒，飲幾多唔理你，但係你飲酒嗰個錢就要交俾政府。你個消費就本身娛樂本身就要即係付出你嘅代價。咁另外就係可能係如果真係對酒有一定嘅禁制咧，往往係將飲酒同埋嫖妓啦、賭博啦擺埋一齊。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正經人家，甚至乎係一個官員，一個可能係有功名嘅科舉嘅考生，如果你係飲酒，唔係飲幾多嘅問題啊，你飲醉你所謂有酗酒嘅情況出現啊，或者長期成為一個壞習慣，哇！咁樣就法律先會揾上嚟，否則嘅話咧，應該得一個幾大嘅自由空間。 冇錯，因為佢基本上並唔係對酒本身有個價值觀嘅標籤， 係 對飲完之後你嘅行為有個價值觀嘅控制。咁所以變咗唔係唔俾你飲，亦都唔理你飲乜嘢，但係飲完之後唔該正正經經。 頭先嘉齊講嗰樣嘢好緊要，我覺得就係中國對酒嘅嗰個態度，即係有啲似就係、是、哦咁你咁驚啲人飲完之後亂，你咪禁曬佢咯，乜都唔直頭冇得賣咯。但你又唔捨得個酒税啊！即係你譬如好似鹽貼酒專賣嘅時代，好似漢代咁樣，或者係後代都不斷咁做呢件事。即係酒係可以流通嘅，係一個好重要嘅商品嚟，而且可以產生好大嘅利潤。咁而政府亦都可以透過拿住呢一樣嘢攞到個税。咁但係對於酒同道德之間即係個關聯上嘅所可以產生嘅問題，就交由儒家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學術思想去負責去掌控。所以我哋當我哋睇譬如《禮記》咁樣，你會見到《禮記》入面有講到對於酒嘅一啲制約，譬如話中國酒禮有酒禮啦，所謂當然我哋知道酒禮可以好繁複嘅，但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核心嘅內容就係佢哋係經常歷朝歷代都會有啲大學者走出嚟話飲酒得，但係唔好群飲咯。即係唔好聚集一齊飲咯，因為聚集一齊飲好容易出事嘅。我哋都係咯，我諗我哋即 係經常都聚集一齊。 我哋在座四位都係飲又會飲下㗎啦，係咪？ 喺度聚飲， 都係群飲出事啦。飲完之後會點樣啊？大家就可能講嘢放啲啦，咁樣就會多咗啲平時，咦？我可能對你稍有微言啊，兄台咁嗰啲嘢咧，就會喺飲完之後開始可能會展現出嚟，或者可能有陣時好多 friend 都係㗎，飲完之後就會反目，咁所以群飲會出事啦。第二就係唔好牛飲。即係一嚟就一個 community 嘅問題，第二個就係個 quantity 嘅問題，你唔好飲咁多。即係如果你牛飲就好， 牛飲就唔係享受嚟嘅。 係牛飲唔係享受。 所以希臘文化裏面都有即係講，即係當時即係 Plato 嗰啲就中意即係平衡嗰個狀況，咁所以佢哋都會用對水嘅方法，1:1嘅方法去對葡萄酒，葡萄酒對 等比嘅水去溝稀佢。咁、嗯、你大家知道，即係釀造酒唔係蒸餾酒嘅話，好難超過15度嘅酒精量。咁、嗯嗯、所以你兑埋水一半開嘅話咧，即係其實你飲到屙咧都未必飲得醉嘅、嗯。即係一兑咗水，其實個度數就一定再降。 啤酒 係啦。咁所以調翻轉講就係其實古代中國咧，你要飲醉咧。即係喺未有蒸餾酒嘅時代，你要飲醉咧，你本身你個量一定係好多。如正話啊，蕭無所講，即係一定係牛飲嘅，即係一定係大大罐就飲落去，你先至會進入昏醉嘅狀態。如果正常一杯咁，唔會有事。 但另一樣嘢就點解唔可以群飲呢？就係、是、因為群飲先會飲得多嘛。自己匿埋屋企飲咧，就飲極都唔會過嗰個量。如果你群飲咧，七度都可能飲到你暈。 係、嗯、啊，咪真係嘅喎，你即係自己一個人飲咧，你係唔你基本上係難啲飲醉。 有啲設制， 因為你。冇瘾噶，其实 咪两个男人可能就会喂，第一饮多饮杯啦， 系啊， 第一斗多啲咯。 群饮最大嘅问题系咩？开埋嗰支啊， 系啊，开埋支啊。 咁你自己一个人饮，你唔会开埋嗰支噶。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嗰个问题。然后饮完之后出现嘅其中一个状况就系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咯，即系你系咪追求嗰种状况？其中譬如话你系刻意去为好似为酗酒咁样。去揾嗰種醉嘅感覺，定抑或因為群飲而顯身嘅？ 你啱就嗱，揾嗰種醉嘅感覺咧，其實喺即係生產力上面有冇意義咧？即係嗱，我哋西方精神都有所講，即係大家都可能聽過尼采去講嘅，即係佢話即係阿波羅個精神係一個秩序紀律嘅規矩嘅精神，但係酒神代表嘅精神咧就係一個混沌嘅，但係同一時間代表一個創造力。即係我哋話要進入一個有創造力嘅世界，喺西方文化其中好重要就係你進入一個同正常嘅規則、規矩、日常秩序唔同嘅一個心理狀況，你先做到一啲某啲嘅工作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 不過大家諗下咧，其實果實酒同埋谷物酒嘅文化咧，即係特別係可能係西方同埋中國做代表啦，一個幾大嘅差距咧，就係、是、果實酒唔涉及糧食嘅。或者唔係一個主要嘅糧食，咁、 嗯、 但係咧谷物酒往往就係你要犧牲一定嘅糧食啦，咁、嗯、你有盈餘先可以做啦，咁但係犧牲一定嘅糧食，所以可能喺道德上面、政府嘅控制上面都會有微言，咁、 嗯、 我差距可能喺度都唔定。 所以中國都會係啦，佢通常古代嘅時候釀酒好多時都會用剩餘嘅農作物， 冇錯， 即係用冇曬啦，用盡佢啦，都好配合嗰個天人合一嘅理念，咁都係一種農業文明嘅展現啦。雖然果實同埋即谷物。有兩者又有分別，係嘛？ 咁但係你問我就好簡單嘅啫。對於好多男人嘅夜晚嚟講啊，食咗佢定飲咗佢啊，係嘛？咁可能好多男人咧都會同人講，今晚唔瞓都好啦，我哋都要飲咗佢。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要證明咧，我係未飲醉嘅。咁啊，我哋。即係平時嘅興奮咧，都只係 natural high 嘅啫。我哋即係飲水咧，都會保持嗰個狀況。 唔係，因為我哋有啲化學作用嘅，即係有人與人之間有 即係發酵嘅。我哋 自從唔係 有酵母嘅， 自然見到你就唔知點解會身體裡面產生發酵嘅情狀。 見到你就醉啊！ 見到你就有酒精㗎啦，唔知點解。 喂，我哋互相見到就醉有啲咁多咩？ 係咯， 那個感覺都比較特別。 係啊，但係要呢個真係要講，即係我哋都想講嗰個話題就係即係話講到即係。酒嗰個作用，除咗係制止啊、飲醉酒啊、逾越啊，即係話、即係逾越，即係過咗線，有可能係違矩啦，亦都可能係有帶嚟創造力之外咧，仲可能飲酒都係一種所謂男性氣概嘅一種嘅表現嚟，係嘛？即係我正話第一節尾就想講，即係《水滸傳》裏面即係武松嘅故仔，我最深刻噶啦，即係武松就三碗不過江，大家記得啦，咁啊成日中意飲酒啦，咁啊。成段嘅描写讲咩咧？即系关键就写佢有几劲咧，就系讲佢饮一碗三碗就冧嘅酒，就饮咗十几碗， 三碗不过江。 系啦，佢饮足十几碗，佢唔信邪，饮咗十六碗、十八碗，唔系好记得。咁就饮完之后咧，就再行上去，就见到老虎又打埋佢。咁所以代表啲咩咧？就系、是、第一咧，就系佢好酒量啦；第二就系饮醉酒之后咧，就可以做到啲咧平时嘅人都做唔到嘅事。咁、即係你會見到嗰個男性氣概嘅呈現就係咁度就出咗嚟。 咪嗰個氣概咧，同埋酒之間嘅關係咧，我覺得係由元朝以嚟，跟住明清嘅嗰啲戲曲小説，再加可能係近代嘅武俠小説咧、完全係建構咗飲酒同埋男人之間咧嗰個關係。即係你如果唔識飲酒嘅就唔係男人嚟。系咪真喺以前可能好細個，我哋俾人勸走就係、是，係咪男人嚟啊？咁樣 邊個勸你走啊？你三個？ 我父親啊！ 我即係第一啖酒係邊個俾你飲？ 都係父親俾噶啦，都係屋企飲噶啦。我以為俾辣椒水我添，原來係好靚嘅白蘭地。 我都係白蘭地，都係爸爸。即係佢飲開，其實就好多啲細叔伯嘅。 跟住咁啱啊，飲開佢見到我，好好好奇喎，樹啖咯咁樣一啖仔，咁啊跟住梗係又俾我阿媽話兩話佢兩。 咁你嗰陣時飲嘅感覺點啊？ 正 正嘅，哇犀利！ 我覺得近嘅，但係嗰種感覺係好特別嘅。 嗱，我估真就真係同魚有關係嘅，即係真係要規矩啦。嗰陣有杯酒係當時喺舅父嗰度，即、就、係、是、我同我舅父兩個人喺間屋企裏邊啦。咁就喺張接台啊，大家知道嗰啲木接台啦，以前都擺咗喺度。咁有杯水掹我頸，我飲水咯，飲水哇咁難飲咩？乜大膽咯？原來係我舅父杯 孖精， 哇真係！ 你孖精嘅口味重啲啊！ 嗰次嗰個感覺係第一次飲酒，同埋覺得哇，點解世間上有啲咁辣、咁難飲嘅嘢嘅咧？ 大人飲啲咩 喎？係啊，但係個但係個味道唔講啊，但係喺我哋細個嘅經驗咧，其實咧呢個好總體印象就係、是。酒就係大個仔就可以飲啦，咁、啊、所以酒同大個仔同一個成年男性嗰個所謂 masculinity 嗰個男性建構咧係好有關係嘅。呢、啊這個即係有少少東西方都係共通，甚至法律上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嗯。你會唔會話即係好少、啊、我未見過？你成人係十八歲，咁你十八歲以上就可以飲酒。你會唔會話成人十八歲叫成人，但係二十一歲先可以飲酒，或者十六歲可以飲酒？點解成人嗰個年紀同飲酒嘅年紀後一致嘅咧？咁、即係飲咗酒先係成人。咁嗰個成人嘅標籤同飲酒咧，係無意之間咧，即係喺長時間歷史入面東西方都有關係。 係啊，同埋即係唔俾飲酒啦，唔俾食煙啦，呢啲咁嘅禁忌咧，就代表都即係俾後生年輕人啊！即係我當時嘅感覺就係、是，咦，似乎我年紀大到某上下咧，就可以做壞事。 衝過去 係咪？即係、就是、做啲唔做得嘅嘢啦，即 係。调转系做咗之后即刻变大人， 嗯，系啦，冇错。 做咗之后即刻变大人，即系呢一 个变身，即刻变身， 即刻变身，即系嗰个反叛嘅心态会伴随住呢啲习惯。 嗰个界限我哋冲破噶嘛？嗱，你谂下，你细个饮完酒之后，如果系喺饮宴之间，你嗌嘅唔系汽水系啤酒，就等于你同啲大人平起平坐。 同意， 系、嗯、啊，那个感觉很好好、 啊。系啊，不过头先咁多位都讲咗，最重要嘅就系个气概问题。嗯，即系你睇考睇翻，譬如武松又好。甚至乎我哋認識可能西洋史亞歷山大大帝， yeah. 即係我哋雖然佢點死我哋嘅，到而家都仲係存疑。咁、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暴飲而死嘅，即係牛飲飲到真係暴斃，對一種嗰種悲壯嘅感覺，或者你好體現到譬如古希臘嘅文化會有酒神啦，中國會有對酒嘅監控，但係同時戲曲小説入邊會歌頌飲咗酒之後嘅人可能會。做到平時做唔到嘅嘢啊！頭先阿卓然講呢一點，都可以體現到其實男人同酒之間嘅關係係完全係好緊密嘅。咁但係去到當代咁，當然我哋而家會見到越嚟越多女性，其實佢都會有飲酒呢一個嗜好啦。咁其實亦都可以體現到，如果男人飲酒係象徵住一種成人禮嘅，或者象徵住係我哋可以同男性。男性嘅長輩平起平坐，咁女性飲酒其實象徵住咩咧？喺個社交嗰個途徑入邊就係、是，佢其實象徵緊就係男女平權。即係如果以往長時間其實都係 進入咗男人個世界， 係啦，進入 冇錯。所以你會見到好多民國嘅雜誌嘅封面或者入邊嘅內面嘅圖咧，如果係顯示男女平等啊。女子獨立啊，或者由現代化嘅女性新女性係點啊？好、多時係影佢咩咧？影佢食煙， 係啦，個女人食煙， 飲酒， 飲酒 就係、是、同男人平起平坐，就係、是、好現代化嘅中國城市嘅表象。 係啊，三十年代即係就民國時啲雜誌，即係算唔飲酒都好啦，都仲有一種好象徵嘅意味，就是、有杯酒喺隔離嘅， 冇錯， 即係有杯酒啊， 有杯 機仔喺側邊， 有杯酒喺隔離之餘咧。可能咧下邊有條蛇啊， 係 有隻蜥蜴啊，即係佢哋講俾你聽，即係又帶危險 嘅，有危險 啊，浪漫。 但係呢一種危險係誘惑嘅喎， 係啊， 係啊，同埋係最重要係佢代表住現代性， 現代性， 現代性係啊，佢好似融入咗西方嘅社會，因為其實西方同現代差唔多等於一個等號嘅1930年代，即係特別你講我哋講緊話追尋嗰種上海摩登嘅年代，係嘛？咁上海摩登其實有啲咩表現咧？有電影啦、汽車啦、 跳舞廳、 跳舞廳啦，跳舞廳入邊一定有啲咩啊？有煙啦、有酒啦、有女人啦咁樣，呢一種咁樣嘅燈紅酒綠嘅感覺，就帶到嗰種西洋文化俾我哋。 係啊，即係我哋話喺即係。文化圈子，譬如我哋討論即係現代性嘅時候，都有講到，即係其實上海呢種所謂嘅洋化或者洋派咧，喺成個中國文化裏邊咧，就係離經半代嘅代表嚟嘅。即係當時有京派、海派，呢啲咁嘅海派風氣係外來嘢唔好嘅，咁而亦都帶有正話我哋講嘅酒啊、色啊、性啊各種嘅意味喺裏邊。入代表啲咩咧？就係即係當時嘅上海比喺全中國嘅味道、就是，就係佢係最摩登、最前衞。咁而我哋即係後來，大家好多人做研究都話，其實上海嘅摩登或者上海嘅前衛，當時喺世界上面都係可以百並肩嘅，即係同當時巴黎啊，同當時嘅好嘅城市咧，都係即係出色嘅。 當時即係歐洲社會都有人興著旗袍。 就係、是、知道即係嗰件事其實傳翻去西方，其實上海當時嘅上海摩登都係喺世界領先。 係、嗯、啊。咁帶嚟咗一個新嘅文化， 係咁、所以代表我想講嘅係咩咧？就係話，即係飲酒個文化或者飲酒依樣嘢本身，即係除咗係一樣可能大家都會做啊，各種嘢之外，我哋都去聚焦翻，即係文化領域啊，或者喺知識分子裏邊，我哋都嘗試。其實唔止現代，可能古代都有，就係、是、飲酒或者酒依樣嘢係借住，可能係一種離經半道啊，知識分子去做。咁而其實呢種離經半道，可能都同時代有關係。民國係咪？好多人講最好嘅時代。最壞嘅時代係嘛？係都係即係好先進嘅時代，都係最混亂嘅時代。出咗上海，可能好多各種各樣嘅混亂喺市面。 但係頭先我講民國上海，佢精彩嘅地方就係融匯咗中國或者東方啦嗰個飲酒文化，同埋可能係西方世界唔同地方，特別係歐洲大陸啦、美國啊，真係少啲嘅。其實嗰啲飲酒嘅文化喺即係呢個地方度碰撞。咁但係大家諗下咧，其實我哋喺東方世界講飲酒。同埋喺即係歐洲啊，咁佢我哋講即係飲酒啊，會有啲咩嘅唔同啊？嗱，我諗起喺古代中國嘅文人咧，有邊個佢講飲酒可能比較出名係李白啦、蘇轼啦，係咪、即係佢呢班人講飲酒會比較即係讓我哋好著迷嘅。但有位仁兄咧，就我好中意嘅，咁就係、是、南唐李后主李煜、李煜佢有首詩咧，就有個講法啊，就係、是。醉香路搵而贫道，此外不堪行。即系佢喺一个好悲伤嘅喺即系做人俘虏嘅情况之下，佢然后喺度厮杀自己嘅人生。咁但系发觉冇咩出路，佢唯有都系饮醉酒。咁就系饮酒，尤其是系饮醉咧，对于文人嚟讲系一个脱离现实世界逃避嘅一个方法嚟。 李煜呢个真系嘉齐真系精彩啦！即系我。 嘉齊梗係精彩啦！啲 人，但佢冇飲醉。 嗱，就我 想講下點醉。 我哋並非喺度討論嘉齊有幾精彩，不過你一都可以講嘅。即係我想講嘅係你正話引嗰個詩裏邊嗰個堪字。嗱，即係堪咧，即係喺好堪換味一個中文詞，即係我哋不人生好多不堪，係嘛？好難受啊，唔難頂。 可行定係不堪啊？ 堪係好堪，即係好難頂啊！要忍耐咬住，就係一個咁嘅狀態。而飲酒咧。就係、是、一個好好嘅形容或者釋放呢個狀態嘅好嘅一個媒介嚟，係咪？即係你人生嘅你難堪不堪，佢堪嘅呢個狀態嘅嘢，飲酒，所以醉香路搵而貧道，最好啊，其他咧不堪啊，得唔掂啊，搞唔掂，咁即係我哋人生就係人到中年，大家明啦，好多都搞唔掂，搞唔掂嘅時候咧，飲翻杯可能就解決到。 咪生逢亂世啦，我哋諗下，可能讀書人有個好處就係我哋可以進入書本嘅世界。喺裏面咧嚟到去尋求一啲解脱或者係揾知音，但係仲有另一個好好嘅方法，就飲啦，品翻兩杯，即係所以一本書加一杯酒一流。 所以其實你話頭先提到個 key 啊亂世，我哋今日提都有講，即係點解我哋阿監製偉大嘅監製一定要喺呢個題入面提到亂世呢兩個字咧？未必指代緊某一個時代，而係就係當你如果係嗰個情緒上，你感受到你身處嗰個世代。或者你所身處嘅嗰個環境，係真係俾到你一種亂嘅感覺， 焦躁不安、 強嘅無力感啊！即係你無論你做乜嘢，好似都無力回天，改變唔到個世界嘅時候，你仲可以做啲咩啫？你可以主導到自己嘅咪就係飲醉㗎啦！即係你好似魏晉嘅時代，好多時我哋大家都會話係亂世啦。 其實 即係竹林七賢佢個。 其實小牧尼正話講個佢有個亂世嘅定義，真係講得好。佢話就係亂嘅亂咧，係最重要係思想嘅。係 啊， 即係你可以再發揮，即係思想嗰個混亂或者人冇辦法決定邊啲嘢係啱或者正確嘅，邊啲路係坦然可以行嘅大路嘅時候，就係、是、真正亂世嘅感覺。係 啊，即係唔係話淨係單話，譬如我哋讀歷史，我哋成日都會話哦。隋末唐初好亂啊，我明末清初好亂啊，係咪群雄並起一定亂咧？春秋戰國好亂啊，但係學術思想上佢可能係百花齊放嘅時代，反而亂唔亂其實真係睇你個人同你個社會之間嗰個感嗰、那個關聯，即係你好似遠直佢哋呢啲咁嘅人，竹林七賢嘅人咧，可能其實放喺任何一個世代佢都係咁樣嘅，都唔出奇嘅。即係你睇翻佢哋嘅嗰啲作品，同埋佢哋嘅人生嘅整個生平，所以其實我覺得個人嘅思想。同你自己本身認知個年代，呢、這個先至係最能夠代表到你點樣睇一個亂世。而呢個亂世入面，酒可能就係一種好好好嘅途徑，去令到你逃避啦，或者你繼續生存咯。佢又唔會飲醉酒即刻自殺嘅，係咪？飲醉咗之後醒翻，佢望住天話：哦，有一日啦，個世界仲係咁，係咪？太陽仍然會升起，仍然會沉，但生活仍然要 過，咁點啊？咪再飲過咯。個生活就係咁樣噶啦。如果唔係，點樣去解決嗰啲問題？ 即係有個古仔，我成日都會同講起嘅，就係即係我中即係讀書嘅時候有個朋友失戀啦，咁坐喺籃球場邊啦，咁啊喺度坐喺飲飲得窮啊嘛，飲啲平價啤酒，一藍色罐裝，你哋而家冇， 我哋俗稱叫非洲啤，我哋叫係啦，嚟自第三世界國家， 因為踢波波地啊嘛，有個唔冇著衫嘅阿叔喺隔離行過，有講靚仔飲兩蚊啲啤酒係解決唔到問題嘅， 即係飲貴啲嘅， 飲幾多錢去解決問題？ 兩蚊啤酒解決， 飲7蚊去解決到問題。阿叔嘅問題一樣係解決唔到， 好勁喎！即係真係講到真相，係咪啊？即係你個酒本身好重要，你唔係咧就唔得咁啊！所以要奉勸大家啦，所以真正解決問題咧，我哋除咗飲兩蚊啤酒之外咧，仲飲啲更加好嘅嘢。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你見到我哋幾個啦，做節目做到搞成咁，你就知道咧，飲酒咧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小朋友就唔好飲啦，大人都唔好飲，傻個個都唔好飲酒咧，就係我哋最真誠嘅訴求啦。 冇錯，冇錯，等我派幾個頭盔俾大家先啊。 係，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無端第三節翻嚟要講呢件事？ 冇錯，翻嚟先派三隻頭盔。第一隻我哋啊唔鼓勵於酒啊，因為咧根據簡易治罪條例咧，喺公眾地方飲醉酒咧仲係犯法嘅，所以未必好多人執行啊。第二啊，我哋唔鼓励未成年嘅小朋友饮酒啊！第三，商铺都唔可以卖酒俾未成年嘅人，都系犯法嘅。头盔派员继续讲 ，好似记者招待会。 但大家谂下咧，我哋喺即系我哋头先讲东方嘅文化咧，我哋就讲嗰个饮醉酒可能就系一个种解脱。咁我哋又可能讲下西方嘅文化系点样啦。咁嗱，我哋如果讲西方特别系欧洲基督教世界咧，其实一个好长嘅时间，饮酒系佢哋一个信仰上边一个基本嘅元素嚟。你嗱，即系耶稣基督嗰个设立咗圣餐就饼同埋无酵饼同埋葡萄酒啊嘛。咁當然係到近新教之後，就可能有一啲宗派佢哋清教徒或者係個傾向就係唔用酒精嘅，就用葡萄汁去代替。咁呢個都係美國佢可能開國嘅一個即係重要嘅原因啦。就好多清教徒佢哋就係即係頂唔順呢個飲酒文化， 五月花號 就走咗去美國嗰度開發一個新嘅角度出嚟。嗱，但係你諗下領聖餐本身就係飲酒，有兒童洗禮㗎嘛，兒童即係洗完禮之後又會領埋聖餐，即係都係由細到大接觸呢個葡萄酒，即係為佢哋即係一個終身嘅精神。 起碼冇年齡咁滯啦。 我唔知啲肝係點樣，但我記得有個即係以前去讀嗰啲嗰啲希臘文啊嗰啲咁嘅課程嘅時候咧，有啲老師同我講啊，就話你諗下嗰啲神父啊幾勁啊啲酒能，佢哋嗰啲聖餐咧飲完之後咧，飲剩啲酒咧，佢哋要清曬。每次都一大缸， 基督嘅血，你都倒咗佢。 基督嘅血一滴都唔可以嘥，要系啊，真系要饮晒。你谂下佢几劲啊，嗰啲咁啊。 我睇嚟做神父有一谂。 啊，所以我都谂。 你做神父真系不得了，配枪的基督啊！ 一定要好虔诚啊嘛，亦都唔能够亵渎啊。 唔系，即系，所以系饮酒系宗教嘅一个重要嘅元素。咁啊，當然我好少聽啲神父飲醉，然後人哋可能去到一個靈性嘅新境界啦。 但有嘅，即遠藤周作講有日本神父咧，好嘅中意飲酒，因為佢一樣酒作你都知啊，好即係非常虔誠嘅 天主教徒。 咁但同一時間佢揾同啲神父傾偈，啲神父好中意飲酒，飲完酒咧就會失禮啊，即係佢係咁講粗話，係咁喺度周圍鬧人。咁鬧完之後咧，第二朝瞓醒冇事，繼續又做翻啲要做該做嘅事。咁佢話有冇衝突，梗係冇衝突啦，都係咁運作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咁嘅神。 咪諗下西方嘅酒文化係幾有趣嘅一件事。 咪佢唔覺得有問題？ 係咪因為嗱喺個聖餐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要嚴莊嚴嘅禮儀？但係你分分鐘就因為你飲酒會越過咗嗰條禮儀嘅界線㗎嘛。咁即係就喺一個咁嘅踩線上面。 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都可能稍稍回應上一節我哋講過一點就係、是。Michael 講到民國的時代，我哋對於西方文化的衝擊， 冇錯。你諗我而家講咁多，已經有咁多西方酒文化的想像，都個想像喺二三十年代嚟到即係中國嚟到民國的時候的大城市，特別好似上海啊、漢口啊嗰啲城市的時候，會點樣爆發？即係以前係飲開嘅，而家就一班所謂嘅現代性啊、現代化嘅飲嘅方法嚟到民國嘅時候，會點樣呢？所以我特別喺民國嘅上海，見到好多好多係。 酒類嘅廣告，特別係洋酒嘅廣告，有好多餐廳啊，歌舞廳啊，專係標榜咧，就話我有靚嘅洋酒賣。頭先我哋話飲兩蚊啤酒就唔掂啦， 係啦， 有圖喎，呢支就勁啦。嗱呢支咧就係啊卑士吉啊，卑士傑啊，三星白蘭地呢個咧就係根據一個調查咧，當時咧三十年代咧喺漢口咧係賣得最好嘅洋酒，就係呢個卑士傑嘅三星白蘭地。咁佢入邊咧。亦都係點樣講咧？除咗話即係好向往西方嘅一啲飲酒文化之外，需要飲西方嘅 洋酒 先至係現代之外咧、啊，其實當時其實中國仲有另一個主題嘅，除咗現代性之外，就係強同弱。 嗯， 咁所以好多喺賣酒嘅廣告入邊，除咗話佢係嚟自西方喺外國釀製之外咧，就係、是、會補身。 強身健體， 強身，因為喺中國弱，所以咧做任何嘢咧，你話係令到國強咧，令到身體強壯咧，都會好賣啲。 噓噓聲去，係 啦，所以佢入面都有好多咧，即係補身嘅一啲字眼咧，去賣酒嘅。咁啊，當時其實洋酒嚟到上海咧。當然有價錢嘅問題啦，所以始終咧即啤酒都好多人飲嘅。咁但係咧第二種多人飲嘅咧，特別喺高級餐廳或者係跳舞場咧，就係白蘭地，白蘭地。咁啊即往後咧就係威士忌。咁啊葡萄酒咧唔知道，可能對於葡萄果汁未必係最接受，都係接受有蒸馏。烈酒成分嘅洋酒咧，就喺即系一啲所谓嘅条约港咧，大受欢迎。 我哋想象下一样嘢，喺呢一个民国时代，讲紧揾现代性，而现代性等于西方文化嘅时候，你同班 friend 出去饮酒，无端端喺个台度动一支孖精上嚟，嗰件事系几咁。几咁唔知点啊？你明唔明啊？真系系咯， 即系同即系譬如周作人做 research 研究啦，咁佢譬如讲好多嗰啲中国古典嗰啲乜嘢啦，但系翻到张餐台咧都系法式糕点， 系啊，冇错啦，即系你可能嗱，即系我哋姑且用崇洋媚外， 系崇洋 都真系不为过，真系嗰个时代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唔单止系崇嗰个洋，佢崇嗰个现代性， 系 佢崇嗰个身份同地位嘅认同，甚至乎头先讲即系男子高级嘅男子饮洋酒嘛，即系嗰个男性嗰个现代男性嗰个性别建构都系同呢个酒类好有关 系。系啊，即系即系社会学家即系波多瓦都有讲过，即系有个区隔，即系话你懂得嗰个文化本身都系一个所谓即系 cultural capital， 即系你一个文化资本、嗯。你懂得某一种嘅酒文化，懂得某一种饮食食啊各种嘅文化，其实佢帮助紧你建构身份。而嗰个建构身份嘅过程咧，亦都对你社交好有帮助。即系点样同啲即系有能力嘅人交往啊？咁你发觉原来有能力嘅人，大家都饮啊，当个年代民国系白兰地嘅，譬如而家可能系其他各种各样嘅 红酒咯、 红酒啦、威士忌啦。咁你會發覺，咦？咁都係一個打開話題溝通嘅方式。咁所以佢係成人禮，佢係男子氣概，咁當然係有偏見成分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佢都係一個應世現實裏面嘅一個需求。 嗯， 不過酒有時咧，都除咗係即係性別文化、即、就、係、是、飲食文化之外咧，都有可能係一啲變成政治嘅問題嘅。 嗯， 譬如我頭先講有一啲所謂嘅調查話，邊啲酒最好賣？其實一個喺一個叫實業嘅雜誌入面講喺譬如喺漢口喺二三十年代邊啲酒最好賣，咁就列曬出嚟。但喺佢嘅引言嗰度好有趣嘅。引然就話：，呢啲洋酒咁好賣啦，但係咧，佢令到我哋即係國家嘅收入少咗，少咗人飲本國酒，所以請大家努力。我而家話俾大家聽，啲邊啲洋酒最好賣，大家努力同佢競爭。即係都會變成一啲政治嘅話題，即係混入一啲民族 咁假嘅，即係列佢出嚟，我哋譴責佢咁樣嘅意思。 唔係 對手喺度， 係咧有啲好賣嘅買翻嚟， 買翻嚟 認真研究佢點解可以咁好，即係好似買戰艦翻嚟拆咗佢。 唔係，但係我其實有個問題嘅，要同外國嘅酒洋酒競爭啦。首先，我哋中國嘅原料係咪有先？ 嗱，好洋啊，各樣。 如果係米嘅話，咁當然係中國特有㗎啦，或者可能日本可以同我哋競爭啦。麥嘅話，中國都有。咁但係葡萄呢樣嘢比較得意啲，我曾經做過一啲葡萄酒喺中國嘅發展嘅研究，咁就睇到咧，其實中國原生種嘅葡萄唔係好適合種我哋釀酒嘅。咁即係咧，要引入西方嘅葡萄種。然後再種咧，先可以做嗱。咁我哋中國嘅地方咁咩地方會比較適合啲？可能係山西啦，可能係西南一帶啦，因為個地勢比較高一啲，咁啊個氣候涼一啲咧，先可能種到葡萄。咁有啲咩人嚟搞葡萄嘅種植業咧？就傳教士。 傳教士要聖餐啊嘛，頭先提到嚇，即係所以就 飲開唔可以唔 係啦。咁但係要自己生產到葡萄先有葡萄酒可以釀造。咁嗱，即係凡此種種係成個即係西方造酒嘅產業要引進咧，你先可能可以產生到同洋酒競爭嘅結果。 即係你加齊咁講，令我諗起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好神奇嘅觀點。咁最早嘅大家知最早嘅大學啊，即係喺山西，即係傳教士大學啦。可能喺山西嘅原因就係因為種到葡萄咯。 咪要真係要 要我哋研究下，研究下。 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咧，即係洋酒去到中國嘅土地咧，即係啲中國本土酒點樣同佢競爭啊？咁但係你話調翻轉，如果洋人嚟到華人嘅社區，佢哋又冇靚嘅葡萄酒，咁我哋飲咩咧？譬如話舉例喺同一時間，即係二十世紀初，歐洲人嚟到香港，咁想飲酒，咁想飲咩咧？ 嗯， 當然揾到啤酒啦，但未必有好嘅葡萄酒， 解決唔到問題。 有嘅好葡萄酒都可能好貴啦。 係， 咁點樣解決問題呢？就唯有飲翻你本土嘅土炮，又平又靚嘅，可能係孖蒸啊、三蒸啊、燒酒。咁咧，你就估唔到衍生咗好多問題。咩問題呢？飲乜醉？飲乜醉？ 適應唔到係咪咧？ 係適應唔到唔知道，但係咧其實醉酒問題咧喺英國殖民地政府咧係成百年咧都令到即係。高即係啲殖民高官咧，好頭痛嘅問題。 但調翻轉講啊，你用紅酒杯飲孖蒸，你點會唔醉啫？ 唔係孖蒸三蒸係好勁， 用啤酒派杯 係啊， 係啊， 點會唔好啦？唔醉。 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諗唔到點解會咁醉。我哋呢班人特別係即係喺殖民政府嘅香港港英殖民政府歷史入邊，成日都醉酒鬧事咧，都係英兵啊、警察啊、海員啊，特別都係即係歐洲人。點解我明明喺歐洲飲同一份量飲唔醉，嚟到飲你嘅孖蒸會醉？咁就搞到好大件事，你就估唔到喺1898年咧，竟然佢成立咗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研究点解咁多欧洲人喺香港饮你哋嘅白酒会饮醉， 平酒系咪唔得嘅？ 佢而家就话唔得， 咁都有独立调查， 系啦，呢个有独立调查， 好啦，呢个1898年10月份咧喺即系宪报刊登嘅即系酒精调查委员会，香港政府做嘅，请埋啲即系外国嘅专家啦，再加埋医生啊，唔单止话你饮系低级嘅酒，佢自然觉得你嗰啲酒系有毒。咁所以咧，佢就拎咗去政府化驗所化驗啦，再訪問咗67个啊，飲呢啲酒飲到好醉，甚至乎瘋狂嘅人，問下佢點解會咁？咁你覺得個結果係點咧？ 結果即係真係好真係好好飲， 即係酒有毒咯，真係。 係嗱咁咧，你就低估咗即係殖民政府嘅化驗能力啦。佢就話翻俾政府聽，其實咧，佢哋咁樣醉咧。我哋拎住驗咗之後咧，呢啲酒咧冇毒，佢嘅成分咧係冇害，嚇、唯一最大問題咧賣得平，所以佢得到個結論就係咧，唔係因為毒到你哋啲人醉，係因為你飲得太多，佢即係淨講話佢唔係 quality 嘅問題，係 quantity 嘅問題，所以咧佢嘅酒嗰個品質咧係同我哋嘅威士忌差唔多，咁但係點解佢賣咁平咧？佢入邊都好誠實喎，因為你威士忌賣得貴啫，你賺得多啫， 又仲有運費啦， 好正。 所以佢就建議政府唔好立例禁止佢賣，應該立例禁止佢賣俾歐洲人。 我呢個故事說明咗獨立調查委員會係非常之重要，因為調查到個真相， 同埋主要針對 外國勢力，果然係害。 係啊，真 係中國酒就係害嗰啲。 但我有個問題啊，其實成日都想問，我哋嗱，即係講飲酒文化就好容易就講到飲醉啦。咁但係飲醉其實即係我哋中國個飲酒文化咧，我有一樣嘢成日都想問嘅，不過大家可能答唔到，就係嗰個膀胱量好勁。你飲下阿武松飲幾多酒啊？佢唔使去洗手間嘅，係咪？呢樣嘢我覺得好瘋狂。 佢咪就係同只老虎爭洗手間， 係咯， 所以打死佢。 但真係一個真正問題就係咩為之醉啊？ 嗯， 咩為之醉？我哋飲到昏醉，咁但係係咪一個界線法律？你醫學嘅定義 嘅？係啊，所以可能嘉齊咧就想就因為醉嘅話題咧，就同科學嗰邊咧就 crossover 肯定係啦。 點樣嘅飲醉或者醉嘅關係咧？我下一節繼續咧同大家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嘅尾啊，講到咧就係點解咩叫做飲醉酒啦，即係同埋咧，即係嘉齊都講到咧，酒量如果多嘅話咧，其實係講身體好嘅，係嘛？即係佢種種器官能夠承受咗大量嘅酒先會出現噶嘛。 唔係，我唔好嘅，可以買啲咁嘅嘢。嗱，第一個問題咧，講咩為之醉咧，其實係我覺得好難去有個定義嘅。咁你好主觀噶嘛。咁所以有好多人飲好多酒，可能真係喺我哋眼中佢醉，我哋佢已經醉醺醺，但佢會覺得自己冇醉 嚇，咁呢個係咩為之醉咧？我覺得係一種好好奇特嘅感受。 係啊，一個哲學問題嚟㗎。你問個醉酒佬佢有冇醉，佢話我冇醉，咁佢有冇醉咧？ 啊，即係等於問佢黐線一樣㗎嘛。係，佢自己知道自己黐線。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醉就係瞓咗喺度就係醉，係嘛？如果佢仲係處於一個仲係可以有反應嘅狀態咧，都未。你只可以話佢係好 high。 我哋唔係，我見到好多人嘅，譬如醉嘅反應係咩咧？啲朋友啊，自己啊，可能飲醉酒係嘔啦。跟住可能係瞓低啦， 講外國語言啦， 講外國語，仲因為有呢個靈體附身啊！ 我有外國勢力， 講到一啲你從來冇學過嘅外語， 真係有啲朋友專係咁 嘅，係咪？但係真係好得意嘅呢樣嘢，其實係有冇一個定義嗱？我記得以前我哋好模糊嘅感受就係應該喺警察嘅即係做法裏邊。是睇你行唔行到直線啦，嚇咁而家佢可能即係，但你飲酒其實有時如果唔係真係破壞，只係自己純粹係飲醉啊，冇乜影響人，可能係醉酒駕駛先出事嘅啫。咁而家醉酒駕駛，而家我哋已經有一個比較科學啲嘅定義， 冇錯，係用量啦，唔係用質啦，即係純粹你過咗某一個所謂嘅 unit 就唔得噶啦，係啦。 咁即係所以飲醉呢個問題咧，其實如果唔係一個好重、好嚴重嘅一個喺法律上面有或者喺治安上面造成好大嘅困擾啊，可能就大家都由得佢唔好去。 即係加上我啱就係嗰個 behaviour， 如果係有問題就有影響。即係大家知道有啲飲醉酒嘅人其實係會入定噶嘛，即係佢會病埋一邊咁樣。好似鴕鳥咁跪低啊！即係諗咗又唔出聲，咁其實佢飲幾多都冇嘢，佢對於公共安全無關。 變植物， 係啦，佢去緊個醉鄉，唔好搞佢啦。 係啊，咁但係有啲就係鬧事就好大 事 啦。 講到鬧事就真係好大件事。其實香港即係整個殖民歷史入邊咧，即係好多嘅即係政府官員都係好頭痛。香港係太多醉酒鬧事，咁點解香港太多醉酒鬧事？其實同香港嘅特色有關。香港係自由港，自由。其實香港係比其他當時嘅殖民地，甚至乎比英國本土飲酒嘅限制係最少嘅。唔會幾時熄燈，唔會幾時唔准賣，唔會唔准喺街飲，唔會即係限時限刻。咁即係香港係任飲。 呢度打岔講過，即係水手嗰個文化。即係我哋話大航海時代嘅時候，其實酒其實好重要同健康有關嘅工具。點解？因為當時嘅水咧有冇煲過喺裏邊，有冇細菌好關鍵。咁你點樣儲存一啲煲過嘅水咧？咁但係酒係有蒸馏嘅，蒸馏酒嘅過程咧就一定有加熱嘅。咁所以你做酒嘅水咧一定係健康安全，咁就可以儲存好耐啦，同埋有酒精成分啦。咁所以我哋話當時大航海時代發揚新大陸之後，甘蔗做嘅冧酒就成為咗水手嘅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飲料或者水分嘅吸收嘅來源。咁所以亦都衍生咗一個好強嘅水手文化，就係、是、一個大量飲酒嘅。醉酒紛紛嘅一個文化，咁你諗下，佢嚟到香港，佢 keep 住嗰個文化都 係佢飲水啦，係咪？ 係啊，自然就係飲酒。 唔單止係水手，即係本身嘅即係駐港嘅英兵啦，都好多時出事。頭先我哋講到即係酒精調查委員會咧，就1898年啦。其實過咗成百年，呢件事都解決唔到，不停喺香港咧有醉酒鬧事發生，好多即係飲咗酒，特別係英兵啦，或者係警察啦，鬧上法庭，俾法官鬧得好勁嘅。譬如話即係我哋睇一個呢個報章就係50年代嘅，咁標題係 Too Much Drunkenness 啦。咁啊點解咧？就係一個英兵飲醉酒喺呢個尖沙咀就即係捉住一個女仔啦咁啊俾人拉咗啦，俾人拉咗上到法庭嘅時候，最尾判法官就俾咗一句忠告佢：你哋成日都搞呢啲事太多發生啦。你再係咁，我即刻送你去監獄，咁我就罰咗佢錢啫嚇。咁即係證明個法官都已經好煩啊！即係 又係你， 又係你，又係你哋， 又係你， 又係飲醉酒，又走去搞啲市民啊！咁但係呢件事頭先1898，而家都50年代，跟住咧去到70几年嘅時候咧，有另一單當時都好轟動嘅，就係1975年咧有一個高等法院嘅副案察司，其實即係法官啦，以前叫案察司啦嚇。咁都係喺懷疑飲咗酒啊，咁自己山頂嘅住宅附近咧就俾人拉咗。咁到最呢件事都上曬頭條嘅，咁但係到最尾咧都控告唔入，就係頭先講嘉齊講啦，即係當時唔係用量嘅，用質證明你有冇飲醉。竟然當時咧係冇醫生出嚟俾證供，唔知點解檢控方面又冇提供到醫生證明，結果係放咗去嘅。即係話由去到英兵到高等法院嘅法官，當然當時都係白人啦，都會發生呢啲咁嘅事。直至到去到1983年，我。哋應該知道，不過當時可能掛住玩冇睇報紙啦，可能我哋嘅父母都聽過嘅。1983年咧，原來香港發生一個好轟動嘅挟持警察封鎖啟德機場嘅英兵醉酒鬧事， 即係真係有新聞， 有新聞，我睇下新聞啦。呢個就係當時1983年香港《工商日報》啊，你睇個標題以為係公眾集會啊，就係持械挟持警員鳴槍對峙但係咧原來就係兩醉酒英兵鬧香港達6小時。咁我覺得咧呢個咁嘅古仔咧， 暴動啦， 即係嗱， 報唔報動，睇點樣定義啊？但係咧拍成電影咧就肯定得， 係啊， 就點樣咧？呢兩個英兵咧就當時咧就喺呢、這個文錦道咧。就揸住架吉普車，好浪漫咁去到灣仔飲酒啦，去灣仔㗎飲酒啦，飲水啊嘛。咁、飲完酒咧，就應該就醉咗啦嚇，醉。雖然佢自己覺得冇啦，咁就跟住咧就揸住吉普車喺天后廟度就遇到警察截停。你估佢點做？ 明槍， 真係 咁快， 資格做英兵啦。 有第一步就明槍， 一個英兵， 梗開槍啦、 啊，開六槍。就制止佢， 讲以为今年 系啊，冇错。跟住开完六枪之后，好彩冇打到警察，咁因为醉咗啦，打唔到啦，咁唔知打咗去边。 开六枪打唔到， 系打唔到，醉咗嘛。 应该向天发射 嘅啫。咁咧，咁就登上咗一架货车，就挟持嗰个司机，就叫个司机车佢湾仔， 再饮， 就去到湾仔，去到湾仔街市附近咧，就走落车，就唔好你揸啦，你揸得慢，就赶走个私家车嘅司机，我自己揸。由灣仔兩個醉酒英兵就一揸 醉駕啊， 去禮瑞肉梗係醉駕啦， 唔知有冇俾錢嘅咧過去就 係喎係喎， 喺可能倉再犯多條， 係嗰時未有自動繳費喎，就一過海瑞就去咗啟德機場。 哦， 去咗啟德機場之後咧，咁啊當時已經有警察啦，咁咧佢就制服一個警長，搶咗佢個配槍。 哇！ 咁已經係過咗差唔多四個鐘啦， 飲醉酒都咁好強戰鬥力啊！ 係咯，咁跟住當然即係警察就支援啦。咁啊等一輪即係攞曬裝備之後咧，就封鎖啟德機場啊。咁就佢就反抗啦啊。咁佢亦都將12名嘅保安同埋移民局嘅人員脅迫趴喺地下，同警察對視。 要 OK 喎， 恐怖襲擊嚟喎， 制服咗喎， 正喎。大家高潮就反高潮啦。到到最尾咧，人醉。就梗係會醉醒啦。 係啊， 到醉醒之後咧，係被談判專家許願服投降。 你知啦，真係有。 係、哎。咁、件事咧，搞八個鐘咧，就機場先解封。呢件事咧，即係我就完全冇印象，但可能我哋父母輩可能有印象。 可能真係聽過。 當時好大新聞嘅。咁、即係會發生件咁嘅事。 影響埋機場嘅。 係啊，一百年都解決唔到呢個醉酒問題。 嗰啲飲酒真係會出大事㗎、可以。 嗱，你西方嗰啲飲酒文化咧，頭先我哋提到就去上洗手間嘅問題啦。咁、嗱，我哋知道如果你去酒吧，其實第一件事唔係睇下邊度買酒，係邊度有廁所。 邊度有洗手間？ 係啊，因為你飲得多就實去啊嘛。 如果唔係就鬧事啦， 係咯，真係咁啊弊啊，咁係啊。咁嗱，我係記得喺十年前啦，我仲嗰時仲喺英國讀緊書嘅時候，就睇咗單新聞，嗰單新聞搞到我都好嘔心。就係佢哋英國人佢哋做嗰啲研究啊，就睇下喺啲酒啲 pub 裏邊啲酒吧裏邊咧，佢哋嗰啲 nuts 啊，嗰啲青豆啊、雜酒啊，小毛最中意食青豆啊，就唔好食咁多，因為裏邊發現最多嘅啲咩咧係尿液 咩啊？我以為最多係鹽啫， 係尿液。我證明加長單係真，因為我哋喺香港都睇到，我有書有本書攞嚟做新聞介紹。 唔係嗱，唔係嗰啲酒吧嗰啲主人佢哋會黑心整啲尿俾佢哋，而係嗰啲顧客咧，佢哋上洗手間之後咧，可能冇洗手。就出翻嚟， 同埋嗰個廚房位置同常用廁所比較近啲。 哇！真係太恐怖啦，實在嚇。 嗱、我想講咩就係嗰個飲酒文化咁啊，大家正常應該會洗手嘅，係咪？你可能去到一個比較已經狂放啲嘅地步，即係去完都呢樣基本嘅嘢都唔會再做啦。咁啊，但係即係再翻去講咩咧？就係、講西方嗰個飲酒文化咧，佢哋即係點嚟嘅？我哋咪成日都覺得啲英兵或者係好多啲外國人佢哋睇波又好咩，就飲好多酒。咁啊，但係同我哋中國可能比較拘謹啲或者真係喺興場合我哋先會飲酒，有啲唔同。即係西方世界佢哋好長時間冇我哋好似飲茶咁樣，會煲熱啲、煲滾啲水，然後沖茶啊。咁所以佢哋對付細菌，頭先卓然講過，可能就係靠發酵。咁啊，你諗下，你去到外國嘅地方，譬如英國咁樣啦，周街嘅可能啲countryside 即係啲郊外地方咧，佢哋會突然之間有間酒吧喺路中心。咁間酒吧就提供酒俾人飲，俾嘢食人啦。點解要飲酒啫？就因為飲水唔乾淨。 Yeah. 你唯有只可以飲酒，即係就係咁樣養成咗一個比較激烈啲嘅或者係可能係持續嘅飲酒嘅一個習慣喺度咯。 不過我覺得其實今日我哋主力講酒啦，其實酒都係一樣幾神奇嘅東西，但係佢哋都同時反映咗咧學術研究入面有啲即係新嘅方向，即係我諗我以前我哋唔會特別有一個topic 或者一個課題。是很專門去研究酒和引申出來的一些文化的討論，譬如說現在我們今天可以見到酒除了反映到一個民族的特徵、歷史地理、 以至到甚至乎係從一個文化比較嘅角度去睇到東西兩方，大家都飲酒啊，兩邊嘅民族。但原來飲酒飲乜嘢酒啦？個酒嘅嗰、那個優質定係劣質咧？或者係個民族本身強定弱咧？原來同個酒之間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即係我哋見到原來民國嘅時候，大家要附庸風雅，又要去講下現代性，我哋就要飲下呢個洋酒啦，因為洋酒先象徵到嗰樣嘢。咁所以如果你話作為一個歷史研究嘅課題嚟講，酒其實都相當之有趣，即係佢可以回顧好多嘢，人生啦，我哋嘅思考啦，我哋對於社會嘅聯繫啦，再提高個 advanced 啲嘅 level 就係、是，如果我哋作為一個研究去睇就係、是，酒會唔會引申到譬如話同我哋嘅民族前途啊？甚至乎我哋嘅嗰個經濟啊，甚至乎我哋回顧我哋以往嘅文化走過嘅路，原來都可以從呢一點就可以見到一啲好大嘅 issue 喺度，所以我覺得酒真係一個好正嘅 topic。 即係酒，即係都有器皿啦，器皿都係我哋做種種物質文化或者研究常見嘅呢部分，即係我哋做好早係啦，即係 酒器 嘅文化就發覺嗰個文化或者嗰個文明咁多飲酒嘅器皿，咁我哋就會覺得咦咁嗰個文化應該好重視即係飲酒呢樣嘢本身。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睇歷史啊嘅時候會處理又會諗嘅課題。 都係一個重要嘅物質文明嘅彰顯。你諗下，當你飲啖酒，我都仲要講話哦，葡萄美酒就夜光杯係咪啊？即係你要有咁樣嘅配搭。你一定要民族係本身有好上好有翻咁上下物質文明，你先可以做到話我做酒出嚟，然後我仲要有一個獨特嘅飲器去配搭佢，而呢樣嘢仲要可能喺祭祀入面扮演到角色。其實你可以睇到個文化幾咁犀利。 不過飲酒，我覺得係同我哋可以逾越好多界線好有關係。即係有時可能人生好多規矩喺度，可能飲酒就令我哋突破一下。 係啊，十二點又嚟啦，咁我哋一齊咧就逾越去第二日啦，咁出去飲杯啦， 飲翻杯， 行翻一齊有期待啊，越軌啦又， 拜拜。